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9集，会议当中开小差。一周很快过去了，大家原定准备去分局报到的日子又顺延了一周，因为蒋局长想开几天座谈会，动员下大家的基层历练，让新人不要有抵触情绪。众人都是亲身体会过蒋局长的开会功力的，比起还要在这里洗一周的耳朵，大家还是宁愿早点去分局报到。最惨的是，龙山似乎知道他们开会就仅仅是开会，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内容。每天的操练依旧没有停下，甚至故意为了挑战冬至的承受极限，内容和难度又往上加了一筹，把冬至练得苦不堪言。白天开会也跟一颗快要晒蔫了的白菜似的，无精打采。蒋局长开会是不用打草稿的，只需要列几条提纲，就能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。本日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忆苦思甜，讲述特管局成立的历史，当年的办案条件是如何艰苦，特管局前辈们如何不容易，现在又是如何日新月异，连给新人的培训都用上中美最新的研究成果，搁从前哪有这么豪华。这番话大家之前已经听过无数次，差不多都能背了。秋高气爽的午后，蒋局长的声音宛若最甜美的催眠曲，催得人昏昏欲睡。刘清波强撑着没打哈欠，结果扭头一看，一个脑袋赫然入目，冬至已经睡着了。他龇牙咧嘴，忍不住戳戳对方的腰。冬至怕痒，下意识动了一下，眼睛一睁开，看见是他，又合上，换了个方向继续趴着睡。 这是笃定我不会告发他吗？ 刘清波都要气笑了。冬至把大大的笔记本竖在桌面上，将脸挡得严严实实。蒋局长正在上面激情洋溢地发表讲话，暂时还没有注意到下面的小动作。刘清波再往旁边扫了一眼，巴桑正一手拿笔假装在记笔记，另一只手则放在桌子下面按手机发信息。谢清宁双手隐在书桌下，扯着操纵傀儡的丝线，也不知道在鼓捣些什么。张松趴在桌子上，拿着笔在笔记本上写一写画画，反正肯定不会是蒋局长讲话的心得。李应一手撑着下巴，也在偷偷按手机。刘清波余光一瞥，仿佛是外卖的界面，感情全都没在听，连李应都这样，刘清波算是彻底服气了。但他还是不想让冬至睡得那么香甜，伸手往对方腰上又是一戳，连戳三下，冬至才动了。他拿手机给刘清波发了条信息： 我今天4点就起来了。 偷鸡摸狗？ 师傅让我起来修炼。 你诚心炫耀吗？我要跟蒋局告状，说你一听他讲话就睡觉。 哎呀，别啊，老刘，你看其他人也在开小差，就你认真在听。你也玩会游戏吧，啊，乖，让我睡会儿。 龙局的御剑，你学会了没有啊？ 怎么可能？我现在才刚学会步伐，师傅说御剑起码要到你那个程度才能开始琢磨。我现在想也不要想了。 刘清波看见这句话，心里顿时五味杂陈。高兴的肯定是龙身肯定了自己的能力，可就算如此，他的徒弟也不是自己啊。 你确定去哪里实习了没有？ 师父不肯说，你呢？ 刘清波说了个地方，冬至回了个羡慕的表情。 恭喜啊，虽说是办事处，也是省会城市，我估计就没你这样的好运喽，师傅肯定会把我踢到某个三线城市去。对了，你的飞警剑找不回来怎么办？ 还能怎么办？你去帮我捡回来吗？ 抱歉抱歉， 我师父那儿也有不少藏剑，要不我去跟他说一声，看能不能拿一把出来赔给你。 有本事你就别拿你师父的东西来赔。 哎，我没有啊，连长手剑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只能下半辈子给我师父做牛做马来偿还了。 冬至发了个可怜的表情。刘清波出身剑术世家，家里自然有不少藏剑，飞景剑固然珍贵，对他而言却非唯一。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 我之所以没能被龙山收入门下，是不是与此也有关系？如果长手剑给我，我固然也会珍惜，却不会像冬至一样将其当作唯一。龙局有没有教你练剑的法门？ 有，但他说但凡器物必然有灵，用剑之前要先与剑气建立联系，只有心灵与剑气契合，才能更加得心应手。 这番话当初龙深在天台授课的时候就已经跟所有人讲过了，但此时听来却有另一番不同的感悟。刘清波忽然明白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，他从小到大用过很多剑，而且都是名剑，飞景剑是他近期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把，却不是陪伴他时间最长的。丢了飞景剑他固然惋惜，却没有非将他找回来不可的念头。他又给冬至发了条信息， 如果你在战斗中把长手剑弄丢了要怎么办？ 冬至以为他还惦记着飞景剑同巨蟒菊花的事情。 抱歉，我当时是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也不知道你比我快一步找到菊花。 一看到菊花两个字，刘清波就脸色发青，绝对不想再回忆那段悲惨的经历。他打断冬至分成几段的回复，插入自己的话， 我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，是假设情况，如果长手剑丢在水下，那种情况你会怎么办？ 我应该会回去找吧。 那条河很深，水流又急，你找不到又怎么办？ 先找到再说，这把剑对我来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， 比之前的青竹剑还要意义重大。 嗯，对。 刘清波怅然若失，他的剑道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，就连父亲都说不出几年他一定能够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剑术大师，他也经常以此自得，目下无尘，但他只把剑当作趁手的兵器，从来没有想过剑道是要用剑者与兵器心灵契合。龙深没有藏私，他之前提过的这一点刘清波当时没有放在心上，觉得器物只是器物，永远无法与人相提并论。冬至等了半天没等到刘清波的回复，抬头一看，刘清波正在看着手机怔怔发呆，他也有样学样戳戳刘清波的腰，引来对方的怒目相视。他们的小动作终于引起蒋局长的注意，蒋局长眯起眼， 那位同学请你站起来。就是穿白衣服的那个，你在做什么？ 他跟冬至他们也没打过多少交道，也没参与具体事务，所以除了经常出面带头的李应之外，就不太能把其他人的名字和面孔一一对上。冬至站起来一脸无辜， 局长好，刘清波他肚子疼，我想看看他怎么了。 你好想掐死姓董的。 刘清波， 众人的名字蒋局长倒是记得的，他将视线投向对方，刘清波只好站起来。 抱歉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又不想影响大家开会，就忍着。 蒋局长大发慈悲地挥了挥手， 哎呀，不舒服就别忍着，回去休息吧啊！ 哎，那我扶他出去了。 刘清波飞了个眼刀过去， 我不用你扶。 冬至回以人畜无害的微笑， 没有我你能提前退场吗？ 两人在大家羡慕嫉妒的目送中离开会议室，刘清波甩开他的手， 你可以回去了。 好不容易逃跑出来，怎么可能还回去自投罗网啊？ 我要回去补个回笼觉，你快去休息吧。 他头一回怀疑起龙身的眼光，对方到底看中了这家伙什么？别出心裁的偷懒吗？刘清波还真冤枉冬至了，他现在起得比鸡早，晚上又被强迫早睡，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，天天练剑练得快要瘫下，能挤出一点睡觉的时间，委实很不容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